好，咁啊，今天咧都感謝主啦，我哋讓我哋可以喺隔住遠方啦，我哋都仍然咧可以喺主嘅裏邊啦，我哋能夠一齊去敬拜啦，咁讓我哋咧都一齊去繼續聆聽上帝嘅説話啦，讓我哋先去咧一齊，我哋有個祈禱。親愛嘅主，我哋願意將我哋咧嘅今日整個崇拜交你手裏邊，帶領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聽信息嘅時間，我哋主啊，需要你俾我哋咧有一個流通嘅網絡。让我哋喺地上里边咧，我哋可以跨越香港、美国或者其他地方里边咧嗰个信号。亦都求天父咧，你打开天上同地上咧嗰个嘅网络，让我哋咧能够去接收到咧上帝你话语嘅信息，以助我哋能够咧被主你咧去提醒，被主你咧去建立我哋嘅生命。就求你去带领我哋一齐落嚟咧，去听你话语嘅时间。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好咁啊，系啦，咁啊，今天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嘅咁嘅题目啦，谁偷走了我的福气？咁其实咧就系呢个题目咧，都系借题咧，借住咧有一本书啦，叫做《谁搬走了我的雨落》呢本书，就化为今日嘅题目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本书啦？咁呢本书咧，大约可能十几廿年前咧，都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好流行嘅。咁因为呢个咧，本书嘅特点就系、藉着一个小小嘅故事啦，都帮人哋咧去谂下，我哋点样去面对住咧，我哋一啲嘅抉择啦，一啲嘅决定啦，咁等等，咁啊都几有意义嘅。咁所以今天咧都用呢本书咧做我哋嘅开始。咁呢本书其实好简单嘅，就系讲咧，即系有两只老鼠，一个叫臭臭，一个叫快快，咁有两个小人，即系迷你人吓。一个叫哼哼，一个叫哈哈。咁其实咧，佢哋咧都系每一日咧都会去到迷宫里边咧去揾嘢食嘅。咁特别咧，佢哋咧就揾嗰个嘅娱乐，就系嗰个芝士啊。咁所以咧，原来咧佢哋每日咧都好勤力咧去到迷宫里面去揾揾揾揾。咁直至到有一日咧，佢哋终于咧喺个 C 即系叫区域 C 咧嗰度咧就揾到咧有一啲嘅娱乐咁样样。咁佢就好开心啦。揾到呢个娱乐之后咧，就成为咗佢哋咧每日咧都可以。定时定候去到呢个地方里边咧，C 呢个区域里边咧去食取咧呢啲嘅娱乐可以咧继续食嘅地方。咁就系咁咧，佢哋每一日咧都会去到呢个嘅 C 区里边，甚至乎咧佢哋咧即系哼哼同哈哈咧越搬越近，希望咧可以更加容易咧去攞到呢啲嘅娱乐呢啲嘅芝士咁但系咧原来咧呢啲佢哋咧就一路随住时间嘅过去咧，佢哋慢慢咧就发现咗啲芝士好似有啲唔同咗特别系臭臭同埋快快咧，佢哋好醒目，好留意住周围发生嘅嘢嘅。咁佢就见到咧，即系原来咧，嗰啲芝士不知不觉好似越嚟越少，不过佢喺心里边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哋知道，跟住咧就系、哼哼同埋哈哈咧，其实就冇特别去留意，咁啊继续，总之定时定候就去啦。结果隔咗一段时间咧，终于有一日发现咧，佢哋再去到呢个 C 区嘅时候咧。就揾唔到任何芝士，揾唔到任何芝士。於是咧，即係各自有唔同嘅反應。前面嘅老鼠咧，即係佢哋，即係黑臭臭同埋快快咧，佢哋就第一時間用一個好簡單直接嘅方法，因為佢哋都係一啲好簡單思想嘅人嚟嘅啫，就好咪走咗去揾，再去迷宮裏邊咧，係兜嚟兜去揾佢哋揾嘅芝士。而至于咧，哼哼同埋哈哈咧，佢哋就望到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即系你估唔估到佢哋有啲咩反应啦？因为佢哋咧就比较叻嘅，佢哋比较有智慧嘅，佢哋读咗书比较多嘅，所以咧佢哋当发现咧冇晒知识嘅时候咧，佢哋就点样做咧？佢哋就讨论，佢哋就讨论啦、倾下啦、研究啦，点解会冇咗知识咧？点解冇会突然间冇咗知识啦？究竟发生乜嘢事啦？甚至乎咧。究竟系咩原因以至到咁，佢哋咧整个过程里边咧，一路喺度讨论完之后咧，跟住都揾唔到一个嘅原因，但系咧，佢哋之后跟住点咧，就开始咧发泄佢哋嘅有啲积咗多嘅唔开心唔满意嘅情绪咧，开始咧就话点解天要咁对我究竟发生咩问题啊？问题唔系我哋，唔系喺我哋度，一定系人哋害我哋嘅，一定系人哋偷咗我哋嘅芝士嘅，一定系人哋累我哋嘅。于是佢哋咧就系咁样咧，喺呢个嘅 C 区里边咧，一路就系冇出去揾芝士，而系咧喺度不停喺度投诉、积累咧佢哋嗰啲嘅唔开心怨恨愤怒等等。 啊，就系咁样咧，维持咗一段嘅时间。结果咧，佢哋每一日都尝试咧，希望再翻嚟市区嘅时候，会唔会嗰日就会有翻咧？结果日复一日咧，都系冇滋事嘅。结果都系冇滋事嘅。啊，咁直至到咧后来咧，过咗即系搞咗好耐咧，跟住即系哈哈咧就问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会唔会呢度已经发生咗一啲改变咧？而呢啲改变会唔会我哋如果仲系唔揾滋事嘅话？会唔会我哋就揾冇任何嘅芝士可以食呢？就系咁样咧，呢个故事咧就差唔多完啦。个故事就最尾就带出嚟就系、是、咁，究竟佢哋有冇出去揾芝士咧？啊，唔知你听完呢个故事，你有啲咩嘅感觉啦吓？咁、呢个故事里边咧，其实特别带出咧芝士咧，就好似呢啲娱乐咧，就好似好多人心目中咧都好想揾嘅嘢，而喺个迷宫里边咧，不断去揾紧佢哋心目中嘅娱乐。不过当你去找的过程里面可能找到可能找不到，但是当你找到之后即是每天都是这样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天会不会没有了这件事呢？而没有了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去面对呢？所以呢都挺有趣的，就是最后就是问，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现我们的娱乐被人搬走了或者不见了，我们有没有一种勇气去改变，去调教下我哋已经习惯咗嗰种嘅安舒，习惯嗰种嘅自然，习惯咗咧系应该咩都有嘅一种状况，而系进入一种新嘅改变里边咧？咁所以今天咧，我哋都希望咧，藉着呢段圣经里有刺激我哋咧，谂下究竟我哋会系似唔似臭臭同埋快快，定我哋似哼哼同埋哈哈咧？咁啊，今日咧，读嘅圣经里边咧系嚟自咧系。创世纪第二十章啦，我哋都继续去睇嘅段落。咁啊，成个嘅经文咧嘅结构咧，简单嚟讲咧就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嘅。咁我就特别咧，我都会尝试类似咁样咧去理解呢个圣经里边嘅段落，就系、是、即系二十章嘅第一节或者一章嘅二十章嘅第一同埋第二节可以成为一个段落，而咧二至七节或者叫三至七节咧可以成为第二个段落，而去到八至十三节咧就系、是、第三个段落。而第四个段落咧就系十四至十八节，咁啦，大家咧可以按住呢个经文咧，有时翻去再睇嘅时候咧，就容易啲掌握到嗰段圣经咧嗰个主要脉络。咁我试下睇下咧，第一个我哋睇一睇个分题。第一个分题就系咧愚昧事件簿啊，我哋睇到咧有一件愚昧嘅事咧，都发生咗喺呢一个我哋好熟悉嘅亚伯拉罕呢一个经文嘅段落里边。经文咁讲，佢话亚伯拉罕从哪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嘅基拉尔。亚伯拉罕咧称他嘅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咧就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咁我哋睇翻少少嘅背景就会知道咧，喺我哋上一次咧睇第十八章嘅时候就记得咧有三个人咧嚟到去揾亚伯拉罕，而当时咧其实就系、是。在这个的万里橡树旁咁万里橡树旁呢就是其实就是希伯伦。咁呢个呢我们上次呢都睇到就是一个希伯伦的段落。咁而去到第二十章呢正正好就去就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就向南迁移，就去到呢基拉尔这个地方，就是地图里面呢我们圈了那个部分。咁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会突然间有这样的变动，咁可能都同之前十九章里面咧，毁灭咗所多玛俄摩拉，会唔会有啲关系咧？我哋都唔清楚。不过咧，我哋就知道咧，亚伯拉罕确实咧就离开咗本身咧，佢已经住开嘅一个嘅帐棚，而系咧去到基拉尔嘅地方里边。而当佢去到呢个基拉尔嘅地方里边咧，呢、这个并不是咧，佢自己住开嘅地方，一个佢已经系去有好多土地啊，去管辖嘅地方。原来咧，去到呢个地方咧，系另外一个人咧。另外一个王咧所住嘅地方，咁呢个应该喺到我哋一间睇到里边咧，我哋都会发现喺第二节里边正正好就系讲紧亚伯拉罕就系、是去到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嗰个王咧就系、是、亚比米勒去管辖或者佢统治嘅地方而喺段经文里边咧，我哋第一个我哋要睇嘅标题就系、是、愚昧事件簿。嗰、那个愚昧嘅事件系咩咧？就系讲紧咧亚伯拉罕称佢嘅妻。撒拉为妹子呢件事咁我哋留意一下究竟呢件事系一个咩嘅事咧称佢嘅妻子撒拉即系之前嘅撒来做佢嘅妹妹。咁究竟呢件事系我话系咪一件愚昧嘅事， 定係一件實話實說嘅事咧？嗱，我哋又試下睇翻嗰個嘅亞伯拉罕嘅背景啊。如果你睇翻你亞伯拉罕嗰個先祖嘅一個嘅家庭圖咧，其實呢度咧我就做咗俾大家啦。你會見得到咧，其實即係佢哋嘅即係亞伯拉罕嘅父親就係他拉。其實他拉咧呢度喺個圖裏邊咧見得到佢咧就有三個即係聖經裏邊特別記述嘅兒子就亞伯拉罕啦、拿鶴同埋哈蘭嘅。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睇翻經文嘅發展，你會知道就係、是、其實咧。喺呢个嘅他拉之下咧，仲有一个撒拉咧，都系属于他拉所生嘅一个嘅女儿嘅。原来所以咧，如果你睇翻喺我哋一阵间睇到嘅第十一同埋第十二节里边咧，亚伯拉罕就好清楚话，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子嘅。呢个讲紧就系、是原来咧，撒拉咧就真系。亚伯拉罕嘅妹嚟嘅，只不过系同父异母咁所以咧，我哋某程度上，我哋会知道就系亚伯拉罕讲呢件事咧，其实撒拉咧系佢妹妹呢件事咧系真嘅系真嘅即系亚伯拉罕咧系冇讲个假嘅嘢嘅，其实咁当然呢度我就想补充少少啦即系其实咧，即系撒拉系亚伯拉罕嘅妹妹同时间咧。又系作为亚伯拉罕嘅妻子咧，呢、这个咧可能对我哋今时今日嘅理解咧，可能会觉得，会唔会有啲好奇怪，会唔会乱伦啊，咁等等嘅事情啦，咁原来咧睇翻喺圣经好旧约，特别喺即系追溯到咧族长时期咧，创世纪呢个时期咧，其实咧即系同妹妹呢、这个同父异母嘅妹妹结婚咧，都系当时嗰个文化唔容许，即系文化容许嘅，咁呢个咧大家要有少少。要接纳到当时即系有种咁嘅文化嘅，不过咧，如果你又再睇翻圣经咧，喺后来咧去到摩西五经嘅时候咧，后来亦都好清楚咧，就讲紧以色列嘅律法咧，都系禁止咧同父异母嘅姐妹通结婚嘅，咁所以咧去到后来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咧就唔合乎咧以色列嘅嗰个嘅律法嘅，咁我自己都上网睇啦，原来香港都系嘅，香港咧原来喺翻香港嗰啲法例里。里边咧都系唔俾咧，即系同父异母嘅兄妹咧去结婚嘅，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现代里边嘅做法，不过当然你睇翻亚伯拉罕嘅时间里边咧，就唔系咁样去发生啦，咁所以我哋都要接受到咧，即系当时系有一个咁样独特嘅处境，咁所以咧，其实你会发现咧，就系亚伯拉罕同撒拉嘅关系咧，其实有两种嘅关系，第一个咧就系佢系佢嘅妹妹嘅关系。但系同时间咧，第二个关系咧就系佢嘅妻子嘅关系。所以咧，当亚伯拉罕称撒拉作为佢嘅妹嘅时候咧，其实系真实嘅，其实咧系冇任何嘅虚假嘅。不过我哋一阵再睇落去，你会发现咧，其实系一件愚昧事件嚟嘅。特别呢件事件咧，就系咩咧？20几年前咧都发生咗噶。当喺创世纪第十二章即系。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去到迦南嘅时候咧，原来咧去到九至到20节嘅时候咧，原来都发生过同一样嘅事件，同一样嘅事件。当时圣经里边就讲紧亚伯兰咧落到去埃及，而因为妻子撒来系容貌俊美嘅妇人，怕咧当时嘅埃及人咧要杀咗佢，佢就要求咧撒来话咧佢系佢嘅妹子，使佢嘅命咧能够存活。所以喺12章13节话，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咁事实上咧，即系对亚伯兰嚟讲，或者当时嘅之后嘅亚伯拉罕嚟讲咧，呢、这个咧似乎系好合理嘅事，因为咧嗰个文化里边咧，真系咧会对佢不利嘅，对亚伯拉罕或者当时嘅亚伯兰咧系不利嘅。喺对当时嘅社会环境里边咧，道德系松弛败坏。因为个妻子即系容貌俊美啦，而杀咗佢嘅丈夫咧嘅事咧，系屡见不鲜嘅，系会发生嘅。特别对于一啲唔敬畏神嘅人嚟讲咧，佢哋都系会咁样做。所以睇翻第十二章十二节里边话咧，佢哋就要杀我啦。去到第20章11节咧，亚伯拉罕惊嘅嘢咧，都系咧会引致咧会杀佢呢件嘅事情。呢、这个咧就系嗰个嘅情况。所以你某程度上咧。就似乎咧，亚伯拉罕将佢嘅妻子撒拉咧称为佢嘅妹妹咧， 系好合情合理。事实上咧，佢都系好似实话实说一样。啊，不过我哋又要谂下，咁点解呢件事系一件愚昧嘅事件咧？愚昧并唔系因为佢将即系撒拉成为佢系佢嘅妹子呢件事咧讲出嚟系愚昧，而系佢隐藏咗佢同撒拉有另外一种关系。呢件就系嗰个问题所在。呢件咧就系嗰个愚昧事件。啊，所以就话咧，佢特别佢吩咐到，即系呢个十三节话，佢吩咐撒拉话咩？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就系讲亚伯拉罕就系佢嘅哥哥。而呢个过程里边咧，究竟系实话实说，定系实话未说咧？佢系讲咗一啲嘅真话，嗰啲真话就系佢系佢阿妹，但系原来仲有另外一半嘅真话咧，佢未讲。嗰個另外一半嘅真話就係佢同時係佢嘅妻子呢件事咧，佢冇講到，所以整個嘅事件裏邊嘅愚昧就係佢希望以為自己嘅聰明去講一半嘅嘢真話，但係同時間咧去隱瞞咗另外一半更真嘅真話。弟兄姊妹，我哋都要留意下，原來我哋有陣時我哋講嘢咧，講嘢好似好得體嘅，有陣時我哋講啲嘢咧講到真係好啱嘅，好真嘅。但系咧，原来我哋有啲嘢咧，冇讲埋另外一半俾人听咧，系都系可以系一个问题嚟噶。啊，特别呢度话咧，所以个问题就系亚伯拉罕以一种隐瞒嘅方式嚟撒谎，俾人哋咧唔知道撒拉原来就系亚伯拉罕嘅妻子。原来当佢唔俾人知道撒拉系佢嘅妻子嘅时候，原来带嚟就咩啊？引致到基拉以和亚比米勒咧就抢咗佢嘅妻子。即系本来咧，你好地地话俾人听咧，呢个系你太太，咁人哋就知道呢个系你太太，人哋就唔会做任何嘅嘢。但系因为亚伯拉罕咧唔讲咧，而引致到基拉耳王咧，亚比米勒就系去抢咗，差人哋再去将撒拉咧带到去嗰度。呢个咧系一个大嘅问题，呢种系一种我哋成日都会经历嘅，可能我哋以为讲实话，但系原来咧我哋实话系未说，我哋咧半隐瞒嘅方式咧。就以为系个骨，原来咧都成为咗一个喺神嘅眼里边咧一个大嘅问题。不过我谂呢度咧，第一个我想大家去重点去去反省嘅，唔系第一次经历呢件事，喺第十二章都出现咗呢件事，而喺第十二章对埃及王讲呢个嘅即系实话未说嘅呢件事嘅时候咧，原来都已经引致过咧一啲嘅问题，引致到咧真系。即系埃及王咧，几乎又出咗事啦，又做错事啦。原来系重复犯错。啊，弟兄姊妹，原来今天我哋咧，我哋人生里边都经历咗一啲神对我哋生命嘅提醒，就好似咧阿伯拉罕喺第十二章里边咧，神对佢提醒。原来去到第二十章嘅时候咧，阿伯拉罕咧又再犯一次一模一样嘅错。所以我哋要知道就系点解系愚昧事件咧，就因为原来。阿伯拉罕唔能够喺上一次嘅事件里边吸取教训，而系今日再一次犯上同一个错误，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呢个亦都系值得我哋今日去思考嘅，就系我哋信耶稣有时信咗好耐，我哋会唔会藉着我哋有时喺信仰里边嘅经历，有时有啲嘅愚昧事件去吸取教训，以致我哋唔会再犯同一个教训呢？而阿伯拉罕正正系咁，你想象一下啦，如果有一日你把刀咧喺跌落嚟，跟住咧你用只手一捉住把刀咧，有咩后果啊？痛啦，流血啦，系咪？可能甚至解断啲骨啦。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咁你第一次即时反应就咁啦。如果下一次再有同一把刀跌落嚟，你仲会唔会接住把刀啊？如果你都仲接咧，你真系好傻。我哋会从呢件事里边咧吸取教训。如果我哋俾啲滚水淥亲只脚，系咪喺床底里面淥亲只脚嘅时候，我哋下次就唔会再咁样摆啲滚水冇扭实咧，就摆喺脚下边。即系我哋会去反省嘅，其实。但系原来咧，我哋有阵时咧，不知不觉我哋就觉得自己讲一啲嘢好似好 OK，但系原来咧，我哋又欠缺咗嗰种反省咧，都系令到我哋有时错误，令到我哋失败嘅地方。亚伯拉罕系咁，呢个亦都系值得我哋去借镜嘅地方。所以咧，都值得问下 我哋有冇啲嘅犯错嘅经历去提醒我哋唔好再犯错咧？啊，我哋做错嘢唔系问题，但我哋做错唔吸收犯错嘅经历咧系问题。呢、这个就真正嘅愚昧。所以教会同样咧都要吸收一啲嘅历史嘅教训，让到上帝嘅教会咧都唔会辜负上帝。哎，我谂起咧，即系我哋最近即系我而家翻咗香港嘛，咁我哋都会了解到我而家嘅香港嘅教会嘅情况啦，都会倾偈啦吓。咁事实上咧，都原来咧都有啲嘢系我见到系会重复发生，教会咧要好谨慎嘅啊。就系咩咧？啊，原来咧最近嘅教会里边咧都出现一啲咁嘅事咧，就系咩咧？即系教会里边，即系你知有啲叫直销啦吓，即系有啲人直接买一啲嘢俾你啦吓，有啲叫传销啊，唔知你知咩叫传销啊？传销就系咧你搵另外一啲人去帮你去卖你啲嘢，跟住嗰啲人咧就再搵另外一啲人帮你卖嗰啲嘢，咁就一路咧佢一个传三个，三个传九个，一路咧去即系帮你啲产品咧去推荐出去，就好似呢幅左边嗰幅图咁咧，一路一路散出去咁样，咁我哋教会里边咧就啱啱即系最近都讲紧啊，即系我自己喺度嘅时候都会面对呢啲事，就系、是、啊原来喺教会里边咧。即系我哋都要好谨慎，就系、是、我哋究竟建立一种咩嘅关系咧？我自己喺香港嘅时候咧，教会就讲紧就系、是、我哋咧翻教会咧就应该系有一个好纯良嘅一个弟兄姊妹彼此建立下、彼此认识关爱嘅关系。但系咧，原来有阵时我哋都发现咗有啲人咧嚟到教会里边咧，佢当然又想认识神，但系同时间咧，佢好想 sell 佢嗰啲产品，卖佢啲产品跟住咧就。因为佢识多咗弟兄姊妹就点啊？佢揾多咗弟兄姊妹买佢嘅产品，本来好单纯嘅弟兄姊妹关系就系咧，第一牵涉咗咧就买卖一啲产品嘅关系，跟住咧佢仲揾埋嗰啲弟兄姊妹帮佢传销，再 sell 俾其他弟兄姊妹。咁啱啱我哋香港就发生，即系有我哋教会都有啲咁嘅事咧，类似处理即系讲紧点咩咧？原来我喺度嘅时候咧，都有呢啲事咧发生，我哋已经处理咗啦。所以咧，今次咧，当教会有呢啲事发生嘅时候咧，就即刻好快咧就要约见嗰啲嘅弟兄姊妹，喂，提佢哋教会咧系一个彼此相交嘅地方，唔应该咧牵涉咧好多私人嘅买卖，唔应该咧系藉着你同弟兄姊妹嘅信任关系咧，而系做一啲推销你产品嘅事情。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是、原来有啲嘢系会重复发生嘅。如果我哋唔吸取经验，早啲去预防咧。可能教会咧不知不觉就让到弟兄姊妹嘅关系里边咧，就纯粹成为一啲贸易嘅关系，一啲做生意嘅关系，而欠缺咗咧一份咧大家彼此相交嘅关系。所以呢个咧，我喺香港里边，我哋啱啱即系听到嘅情况咧，都提醒我，于系有阵时我哋真系要吸取嘅教训系咩啊？记住，教会系一个咧我哋相交实践爱嘅地方。教会里边咧，应该减少或者避免咧，系一啲咧纯粹一啲利益关系、一啲做生意嘅关系、一传销嘅关系嘅地方。所以咧，教会里边咧，我自己管理嘅教会，我自己唔容许咧，即系我哋藉着弟兄姊妹关系，系咁 sell 你买保险啊，或者 sell 你去买啲咩咩传销嘅产品啊，呢、这个唔健康嘅。所以咧，我哋第一个重点咧，我哋要思考下，我哋能唔能够藉着一啲教会嘅历史嘅教训，我哋避免重复犯错，唔好意图咧会揾一啲好美丽嘅理由，原来咧用去咧呢啲错误咧一错再错。咁事实上咧，亚伯拉罕就系咁咯，佢但经历咗一次都再做另外一次，就因为俾自己觉得好似好 OK，就话咩咧？佢系我个妹，就好似 OK，但其实咧忽略咗一啲更重要嘅嘢，佢系佢嘅妻子。先系一个更重要嘅关系，所以咧去到第二个段落咧，我哋特别都去睇到，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咧，就系、是、令到咩咧？亚伯拉罕佢隐瞒咗，而引到知道咩？亚比米勒就出咗事啦。亚比米勒咧，即系某程度上咧，喺呢一个段落里边咧，我哋都见得到咧，佢系无辜噶。点解咧？因为当你睇翻头先，我哋睇翻前面先系，就系、是、咧呢度话咧。佢本来就系咁样去接咗即系撒拉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就冇唔知道发生咩事。结果咧，但系换嚟咧第三节，神喺夜晚同佢报梦，去到第六节再一次讲咩？ 神喺梦里边咧要同佢讲说话啊，所以咧结果就即系点啊，就令到亚比米勒咧发恶梦啊，佢嘅恶梦咧就系咧啊，即系听到神同佢讲一啲恐怖嘢。咁啊，补充少少啦吓，亚比米勒呢个佢呢个名嘅意思就系我嘅父亲系王啊，呢个以我嘅父亲系王嘅呢个嘅王者咧啊，佢喺个恶梦里边听到咩咧？你死咗。系嘛？第三次话你是个死人，即系你阿妈都几惊。如果你瞓瞓下觉，跟住突然间发现原来你死咗啊，跟住咧去到啊第七节仲话咧，你同你嘅所有屋企人啊，你啲神仆咧都死咗。哇！咁你谂下，即系呢个梦一发完之后咧，真系成晚都再瞓唔翻啦啊！所以咧，其实呢度都系咁样样，就系、是、因为亚伯拉罕所做嘅嘢咧，而令到亚比米勒咧。在他的梦里面都听到神和亚比米勒去讲你是死人，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啊、当然、即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啊、那我怎样死法呢、啊啊、事实上呢你留意、就是、他发现这个梦之后其实他真的还有命的嘛，他第二天还跟亚伯拉罕聊天嘛，那是不是他的梦不真实呢、啊、因为说他死嘛，咁你留意翻咧，原來咧呢度咧嗰個死咧，其實可能未必真係指咧佢，即係好似我哋咁即時斷氣嗰只，而係點樣咧？你留意二十章十八節咧，就係咩？因為耶和華為亞伯拉罕妻子撒拉嘅緣故，已經使亞比米勒家中嘅婦人不能生育。所以咧呢度咧嗰個死嘅意思咧，有啲學者就話咧，唔係淨係純粹講。是一个人即刻断气那种死，而是什么呢？即是你断绝了你的将来啊。因为亚比米勒去拿了、啊、撒拉回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很清楚说神就令到亚比米勒的家中所有女人，所有女人呢都不能够生育，代表了什么呢？所有女人呢都他们的子宫呢都关闭了，这样的意思啊。所有人都所有女性嘅子宫都关闭咗，代表咩？冇一个再能够有下一代，所以亚比米勒咧系成个群体啊，成个族群咧都要断绝啊！啊，咁所以就系咁嘅意思啊！所以你应该去到后边咧，你发现咧，即系佢要揾亚伯拉罕祈祷嘅时候咧，就亚伯拉罕祈完祷之后咧，佢嗰个咧啊子宫关闭，你要再一次子宫打开啊！咁应该我哋就会都会睇到。咁所以咧，你谂下亚比米勒就发咗呢个咁样嘅噩梦啊！当呢亚比米勒发咗噩梦嘅时候，咁点咧？佢自己同神都喺梦里边去申辩嘅咩？其实咧，亚比米勒认定自己系一个蒙福嘅证人嚟噶，系一个好正嘅人嚟噶。点解咧？因为喺第四节，亚比米勒就话：主啊，连友谊嘅国你都要毁灭吗？因为啱啱喺第十九章，所多玛同埋俄摩拉。毁灭咗啦嘛，系咪？因为佢哋嘅不义啊嘛。但系咧，亚比米勒好清楚就话，又话自己嘅国咧系义嘅，啊系义嘅。所以佢话系咪神？你而家连即系所多玛、俄摩拉毁灭，而家连有义嘅国都毁灭咧？佢认定咗咧自己系唔系好似嗰啲咁嘅国家咁样嘅？佢认定自己系正嘅。喺第五节里边，佢都话我做这事是心正守洁的。佢话我个心咧系直嘅。是好肯定话俾人听咧，我系做啱嘅事。事实上咧，亚比米勒都系清楚撒拉唔系亚伯拉罕嘅妻子，先至会娶佢翻嚟，要佢翻嚟嘛。啊，所以咧，佢觉得自己系做啱嘅事。事实上咧，去到第六节咧，神喺梦中里边咧都肯定有咩咧？我知道你做这事系心中正直，我知道咧你本来整个安排上边咧个动机咧系心中正直嘅。啊，系希望做一啲啱嘅嘢，不过咧而家就系出咗事咯，系嘛？即系你谂下，阿伯拉系咪亚比米勒认定自己系蒙福嘅人，而家佢系冇福啊，冇福哦、啊，点解？佢话你要死、啊，你嘅所有人都要死、啊，冇晒啲福、啊，所以咧佢啊真系要问一个问题：边个偷走我嘅福气啊？边一个令到我本来好地地有福气，突然间冇晒咧？啊，所以佢喺第五节里边咧，佢就话：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 那人系边个啊？就系、是、阿伯拉罕咯。佢话佢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佢系我个妹、哦？啊，佢自己讲嘅、哦。跟住佢话咩？嗰、那个女人就系咩啊？就撒拉咯。佢话佢都系佢自己话，佢系佢哥哥、哦。你知唔知阿伯米勒好激气啊？系嘛？本来佢有福气，哇！即系佢认定自己系一个有义嘅人，一个有情有义、正直嘅人。但而家咧，俾人偷走咗佢嘅福气，而家神话要去死，佢点啊？佢想讲话，佢无辜噶，无辜噶，我系俾阿伯拉罕整噶，系阿伯拉罕讲大话啊，系阿伯拉罕令到我同埋我嘅国内嘅人陷喺个大罪里边啊。其实阿伯拉罕咧知道原来咁样做咧，即系娶咗阿伯拉罕嘅妻子翻嚟咧系大罪嚟嘅，佢都会明白嘅啊。咁但系佢无辜嘛，佢就系咁样样。我唔知道，即系如果你面对呢啲无辜辜嘅事，你会点啦？就好似头先我哋所睇谁搬走了我的娱乐咁样样，哇！你嘅娱乐唔见咗，你系咪净系发脾气？你系咪净系投诉？你系咪净系喺度讨论？事自己因由，你就喺度讲好多理由，你会点咧？你会唔会谂办法去解决咧？呢度都问就系、是，如果你系阿比米勒，你会唔会？净系抱怨别人偷走你嘅福气，定系话有阵时我哋都面对好多嘅无辜不幸，一啲即系被人即系陷害或者被人跣一镬嘅嘢啊。咁但系系咪我哋净系喺度投诉抱怨咧？呢度都问我哋会唔会好似啊头先我哋讲紧，我哋会唔会求突破、求改变、求解决问题？就好似咧之前嗰两只老鼠，一知道冇雨落落。咪去揾办法咯，去揾咯。但系今日我哋有阵时会唔会面对人生里边一啲嘅唔如意，我哋净系识得抱怨，让到自己不断喺嗰个唔开心，喺嗰个埋怨里边咧走嚟走去，就好似咧最近有套戏咁哦，最近嗰套戏就系咩啊？叫《Inside Out》嘅第二集。哇！如果你容许你嗰啲嘅抱怨积喺度，积喺度就开始咩咧？你嘅情绪咧本来就系有。就有蓝色头发嗰个喜乐咧，开心咧，占据嘅。而家咧开始人俾惊啦、愤怒啦、埋怨啦、尴尬啦、忧愁啦等等咧去取代啊。弟兄姊妹，原来我哋有时都真系好无辜咁咧，会面对住一啲唔如意嘅事，甚至乎觉得系明明系你得到嘅，但系咧会冇咗。但我哋冇咗嘅时候，我哋用咩态度去面对咧？我哋系咪容许一啲负面嘅情绪去占据我哋，以致我哋失控，以致我哋咧系失去咗正常有嘅我哋嘅一啲嘅品格，一啲嘅对人嘅态度，一啲对神嘅希望咧咁呢度咧都提醒我哋，我哋要小心啲。即使有人偷咗你嘅福气，但我哋应该要好好去谂办法去面对解决嘅问题。就正如阿比米勒，阿比米勒喺其实喺之后里边咧。佢并不是咧，净系呆坐喺度。哎呀，我死啦，我死啦！而系咩啊？佢有行动，佢愿意做一啲嘢去谂办法，点去面对问题。我哋都要去学习面对问题。所以第八节点啊？阿比米勒一瞓醒一清早就起嚟，召集啲臣仆讲下啲事，谂下点样解决。跟住第九节就咩啊？阿比米勒召了阿伯拉罕嚟，阿伯拉罕嚟到问清楚呢件事。你究竟做我做咗啲咩？发生咩事？去了解真相。但同时间咧，佢了解阿比米勒又对阿伯拉罕讲：你见到咩先会做呢件事？佢想知道咧，有啲咩方法可以揾到出路去解决问题咧？顶节目我哋都要系咁咯，即系有时面对一啲困难、一啲嘅问题咧，我哋都要唔好俾自己停喺度，唔好俾自己咧继续留喺嗰个思区里边唔喐。我哋要积极去谂下啲行动咧，去克服我哋咧嘅问题同埋困难。咁当然啦，我哋去翻就系、是、又确实咧，真系阿伯拉罕出错，所以咧阿比米勒就揾阿伯拉罕。阿伯拉罕点样面对自己嘅问题咧？就喺第九节去到第13节咧，就系、是、嗰个嘅对话。头先咧9至10节咧已经好清楚，就系讲紧咧阿比米勒咧去揾阿伯拉罕问。究竟发生咩事？而去到11至到13节咧，就系、是、阿伯拉罕咧嘅回应。 伯拉罕回应咧就系点咧？佢嘅辩解就喺第11到13节啊，佢话：我以为呢个地方嘅人咧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嘅妻子嘅缘故咧杀我。头先见得到啦，而且咧佢又讲咗一个头先话咧，就系、是、好似真相嘅就系佢系我妹，佢系我同父异母。不过后来咧做咗我妻子，不过佢冇讲呢部分作佢妻子嘅部分。第13节就话啊，原来咧当神叫佢离开父家，漂流喺在外嘅时候咧，佢真系咁样吩咐咧啊，即系佢嘅啊妻子咧就咁同佢讲吓，呢个系佢个哥哥啊，希望咧就咁样咧去啊解决到佢面对嘅各种嘅状况啊。呢个咧就系亚伯拉罕嘅嘢，呢个咧亦都系我哋要去谂亚伯拉罕嘅错啊，点样值得我哋去尴尬去提醒？除咗头先我哋讲紧第一个就系佢冇喺经错误里边咧。去学习，容许自己一错再错，呢个是第一。但第二个呢，我们要去认真去思考的就是亚伯拉罕的错还有什么呢？就是他用了一个小小的谎话，一个半真半假的话，以为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话就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我都有讲真相，不过只不过没讲完全部而已。原来一个小小的大话结果怎么样呢？就带来一错再错，未能醒觉。因为你要知道，当一个大话如果能够过到骨的话，你就会再讲另外一个大话。当你讲两个大话都过到骨的话，那你会再讲其他大话。但是呢，一错会再错，再错下去呢，我们就不会醒觉。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犯罪带来多人的犯罪。亚伯拉罕一个人的罪带来就是亚比米勒的罪，带来他整个家族整个他属下的人都有罪，令到他那些女人都不能够再有生育，牵连甚广啊！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小小的事我们不认真去对待，真的可以越搞越大。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去认真去面对一下我们小小的错，其实原来都可以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可以牵连好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我自己都喺香港里边咧都有认识有一个人啦吓，佢都即系佢当时都系即系我理解佢都系主内里边嘅弟兄啦吓。咁嗰个弟兄系点样咧？即系佢都同即系同一个姊妹结咗婚啦吓，咁啊仲生咗个女咁样嘅。咁我后来咧，佢嗰个弟兄咧就转工啊，咁佢转咗工之后咧，佢就去咗间学校里边去工作。去咗间学校里边工作嘅时候咧，佢跟住咧就有一个嘅习惯咧改变咗。唔知你谂谂到佢有个咩嘅习惯改变咗？就系咧，佢去到呢间学校之后咧，佢有个习惯就系佢原来咧后屘就知道咧就系佢翻学之前咧，佢会除咗只结婚戒指。佢翻学之前咧，除咗结婚就系翻到屋企咧，先会戴翻只结婚戒指嘅。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好小事啫，都冇乜特别啫。即系除戒指，有阵时候我自己我而家只手咧肥到咧系戴唔到嘅结婚戒指，所以我都冇戴结婚戒指。但系咧，即系呢个弟兄去边咁样做咧，其实一个小小嘅行动，一个小小嘅行为啊，其实好似冇乜嘢。不过咧，后屘。即系我后屘后来就知道翻成件事就系、是、原来咧佢除咗戒指嘅时候咧，就翻到学校之后咧，佢就冇再提佢结咗婚嘅事。佢原来咧同啲同事相处咧唔会提佢结婚嘅，喺啲同学面学生面前咧唔会提佢结婚嘅。就系咁样咧，佢都唔会同人讲咧佢有个女嘅。所以咧当时咧啲同事啦，啲校长啊、副校长嗰啲，全部都以为佢系未结婚嘅，就因为呢一种嘅冇戴戒指呢个行动咧，令到咧大家都误会咗佢未结婚咧，以至到咧大家对佢嗰个男女关系界线咧都宽松咗嘅，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因为大家以为佢未结婚嘛，咁有啲女同事就以为佢未结婚，咁咪有阵时都会讲倾偈啊，甚至可能。不知不觉咧，咩啊？容许自己有一啲嘅对呢个男士嘅爱慕之情啊，所以咧，不知不觉咧，就嗰啲界线咧开始模糊啦。 每一次去翻到去佢嘅工作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不知不觉就让佢咧好容易同啲女同事咧有一啲好 close 嘅对话啦，一啲好 close 嘅一啲嘅接触啦，啊，甚至乎后来咧真系咧就真系出咗事嘅，其实亦都成为咧佢最尾即系离婚嘅一个理由。弟兄姊妹，好少嘅事，好少嘅行为，好少嘅习惯嘅啫。唔戴只戒指，原来嗰种嘅罪咧，嗰种嘅引发咧，系背后系好大嘅嘢，系引发出嚟。就好似阿伯拉罕少少嘅啫，讲漏少少嘅说话，就咩啊？就令到咧阿比米勒成个国家咧里面好闹交，好多问题，面对咧不育等等。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要去认真知道就系、是。阿伯拉罕系义人，阿伯拉罕系先知，但系阿伯拉罕唔代表佢系圣人，一啲错都冇，呢个系真实嘅。圣经里面咁讲，佢系义人，佢系先知。不过咧，留心就系、是、阿伯拉罕都唔能够免疫，原来佢都会喺一个罪嘅试探里边，佢都有机会会犯罪，佢都原来可以成为咗说谎者。所以咧，其实佢仍然咧。喺佢面对住蒙福嘅过程里边咧，其实佢都需要继续成长，继续被神去试炼、去陶造。所以咧，呢、这个就系、是、呢、这个重点里边咧，我哋都要谂一谂，我哋提醒自己，冇一个基督徒能够免疫于一啲罪嘅试探，我哋都不过是人，即使系一个小小嘅错、小小嘅罪，我哋都要谨慎，我哋要留意。免得我哋一个小小嘅罪，一个小小嘅错，引嚟一个大大嘅罪，大大嘅错。免得我哋一个人嘅罪，一个人嘅错，带嚟一班人受害。所以头先讲嗰个嘅即曾经系弟兄嘅人咧，其实佢带嚟嘅就系佢搞到即学校里面有啲乱嚟啦吓，亦都令到咧佢嘅妻子咧，同埋佢个女咧，就因为咁样咧，即系要离婚嘅时候咧，就变咗。让个小朋友咧，好无辜咁咧，成为一个单亲一个嘅小朋友。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留意，我哋要谨慎，要小心，提醒我哋咧，唔好轻易去犯错。咁当然去到最后呢个第四点，就系讲紧神嘅介入嘅真相。神应该要介入咧，其实神系咪可以好地让佢咪错落去咯？系让阿伯拉错落去，错到就系、是、即系累到阿比米勒即系冇晒啲冇晒后代之后咧，咁阿比利亚可能就会揾佢复仇或者点样样咁咪等阿巴拉受佢应得嘅惩罚咯。不过圣经有解释嘅，原来咧点解神要出手咧？第六节就话咧我也拦咗了你，就系拦咗咗阿比米勒，因为免得阿比米勒咧得罪我，就系、是、得罪神。因为咧，其实神实在唔想阿比米勒呢个咧，即系心好正嘅人咧。都得罪佢，呢个真实嘅。神系好想咧，每一个咧行喺佢心意里边，即系行喺一个正路嘅人咧，都唔会得罪佢。所以神咧要为咗保护阿比米勒咧，确实都要出手。佢都要出手去拦咗呢件事再恶化落去。第二个理由就咩咧？第18节话咧，因为耶和华为阿伯拉罕妻子撒拉嘅缘故咧，而令到呢件事发生嘅。所以你要知道。阿比米勒同撒拉咧，如果真系即系进入咗一个性嘅关系里边嘅话咧，其实系上帝唔喜悦嘅。阿比米勒得罪上帝，撒拉咧都要咧系即系失去咗一种美好嘅福分。所以神嘅就要喺呢一两个人喺有任何嘢发生之前咧，就要介入，免得佢得罪上帝自己。呢个咧系上帝嘅出手。神啊，要避免一个人嘅罪成为多人嘅罪，带嚟众多家庭嘅悲剧。于是呢度特别讲紧就系咩咧？因为神点样睇呢件事情咧？第一，喺神嘅眼里边，婚姻系圣洁嘅。因为喺第三节话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好清楚，神对阿比米勒讲，呢个唔系你嘅妻子。呢个系别人嘅妻子，呢个别人系边个咧？就阿伯拉罕。呢个别人嘅妻子就系阿伯拉罕嘅妻子，而呢个阿伯拉罕嘅妻子系人哋嘅妻子嘅话， 我哋唔可以喺嗰个人哋嘅婚姻里边咧带嚟一种污秽，我哋唔喺人哋嘅婚姻里边介入，以至到咧搞到嗰个婚姻关系咧系乱晒龙。就正如希伯来书所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对一啲唔尊重婚姻嘅破坏，乱咁破坏婚姻，喺婚姻嗰个关系以外乱嚟嘅人咧，神系必定会审判嘅。呢个系神嗰种嘅圣洁嘅标准里边必然发生嘅。神嘅圣洁系不可容许罪，而人要犯罪嘅时候，必然会面对上帝嘅审判。所以呢个系上帝一个好重要介入嘅一个真相，以至避免咗阿比米勒同埋撒拉有呢一种咁样破坏婚姻圣洁嘅问题，以至到让佢哋咧面对一个咁大嘅审判。仲有第二个原因系咩呢？上帝系信实嘅。点解上帝信实呢？就话因为原来神有一个应许咧系要发生啊！你记得喺第十八章嘅时候同大家睇过就系咩？到了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这里，你这里，你嘅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记得吧？耶和华同埋两个天使嚟到去啊，即系同阿去阿伯阿拉嗰度食一餐饭啊嘛。喺嗰时候，神已经预言咗咩啊？到明年呢个时候，当时阿伯拉罕已经99岁，到100岁嘅时候，阿伯拉罕就咩啊？就会见到佢嘅妻子撒拉，90岁嘅妻子撒拉就会生一个儿子。喺第18章14节再一次话咩啊？耶和华岂有难成嘅事？到呢个期明年呢个时候讲到明啦，下年就要发生啦。我就会翻到你度嘅时候，你会见到撒拉咧为你生一个儿子。神嘅信实系咩啊？神应承咗阿伯拉，佢要藉着撒拉去生一个儿子。结果喺21章嘅时候，1至2节，耶和华就按住先前嘅话，就系咁样眷顾撒拉，照住所说嘅就给撒拉成就。当阿伯拉罕年老嘅时候，撒拉就真系怀咗孕，到神所说嘅日期就给阿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你谂下，当喺灭所多玛、俄摩拉之前嘅18、19章之后，去到第21章就生这个嘅儿子嘅时候，中间就出现咗第20章嘅片段，代表乜嘢啊？代表紧如果喺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出咗事，阿比米勒同撒拉真系有呢种苟合嘅关系，一种唔正当嘅性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撒拉可能就生咗一个仔，不过个仔系边个噶？仲系咪阿伯拉罕噶？或者你肯唔肯定呢个系阿伯拉罕噶？唔肯定，因为阿伯拉罕有两个男人啊嘛。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就冇办法确定原来神嘅应许系真实啊。所以咧呢一年咧系一个关键年嚟噶。对于上帝嘅应许咧，呢一年咧即系由99岁去到100岁嘅呢一年咧，系好关键嘅。神唔容许呢个关键咧系被阿比米勒去破坏，所以神要出手，因为神嘅应许要显明咗佢系真实嘅，就系咁样样。所以今天咧，去到我哋要谂一谂，就系、是、值得我哋谂嘅就系呢幅图啊。呢幅图唔知你明唔明呢幅图讲乜嘢啊？呢幅图见到嘛，有一煲嘢。跟住有只老鼠，系咪？只老鼠隔后嗰度见唔见有几点嘢啊？嗰几点嘢系咩嚟噶？嗰几点嘢咪就系老鼠屎咯，系嘛？一煲汤或者一煲粥，如果俾啲老鼠屎整落去嘅话，即使系几粒，个煲粥点啊？和晒咯。今日我哋都要知道就系一个方言，可以带来整个婚姻关系里面可以一个很大的危机，无论对阿伯拉罕，无论对阿比米勒，无论对撒拉，而这个婚姻的危机带来什么？带来对上帝的应许和计划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不要看少一个小小的方言，同样地，我们一个生活的小小习惯，可能因为我们不好好去处理这个小小习惯，可以带来生活的破坏，可以令到你本来有美满的生活，一个幸福的生活都可以破坏。 甚至乎令到你一生都破坏咗上帝俾你嘅应许同埋计划。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去小心谨慎。我哋生活里边咧，实在有好多嘢会经历，但系我哋学习每一次我哋嘅经历里边，我哋学习避免咗有啲唔 OK 嘅，我哋就要去改。我哋知道系有问题嘅，我哋要求神帮助我哋咧，去逃避呢啲咧，呢啲唔好嘅习惯咧，去影响我哋咧整个嘅属灵生命，整个同上帝嘅关系，整个咧上帝嘅计划。求主真系帮助我哋，而结果就系、神嘅介入确实系好微妙，令到亚比米勒即使本来头先话佢仲怨恨紧，喂边一个偷走我嘅娱乐咧？边一个偷走我嘅福气嘅时候，佢愿意揾方法解决，佢揾亚伯拉罕去希望咧重整翻个关系，佢愿意承认佢真系攞咗撒拉，去将撒拉咧还翻俾亚伯拉罕。让到撒拉咧要遮咗佢咧呢个咁嘅几乎咧出现嘅丑事，阿比米勒就好努力咧去真系咧去复和去修补嗰个问题。同时间咧，因为呢一个阿比米勒佢愿意唔系困喺佢自己嘅局里边嘅咧，去走出去谂办法解决，打破佢同阿伯拉罕嘅关系，以至到。神又藉着亚伯拉罕咧，为亚比米勒祷告，所以第十七节话亚比米勒祷告神之后点啊？神就医好咗亚比米勒同埋佢嘅妻子同埋佢众女仆，便能够生育。所以佢呢班女人全部能够生育嘅时候，代表咩啊？本来佢系死啊嘛，冇下一代啊嘛，而家咧佢能够活啦，佢能够活过嚟啦，就好似第七节里面讲嘅，佢活过嚟。佢可以再一次咧，有翻一啲生育嘅一啲嘅女士，结果藉着亚伯拉罕嘅祷告咧，亚比米勒咧再一次咧，佢得翻咧佢嘅福气，因为佢愿意寻求解决。最终咧和气收场，神嘅介入咧帮助咧呢两个人都修正翻佢哋嘅错误。亚比米勒可以归还，亚伯拉罕可以为别人祝福，亦都让佢咧之后喺第21章咧。真系蒙受上帝应许俾佢嘅福气，弟兄姊妹，今天咧盼望我哋都好似亚比米勒同埋亚伯拉罕咁咧，经历呢啲咁样嘅风波之后咧，要去知道咩咧？知道有啲咩我哋要警惕、要留意，有啲咩嘅错误，有啲咩微小嘅上帝唔喜悦嘅罪咧，我哋真系要好好处理。求主帮助我哋，我哋认真咧面对我哋嘅生命，我哋一齐祈祷。亲爱的主，我哋愿意咧，你帮助我哋。我哋知道咧，我哋生活里边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事情，但系咧，可能都有啲咧，我哋唔觉眼嘅一啲嘅唔好嘅习惯，或者一啲我哋咧重复喺我哋身上里边咧出现嘅一啲唔好嘅陋习，以至到咧，我哋可能都破坏紧我哋咧同上帝你嘅关系，又或者破坏紧别人嘅关系，甚至乎破坏咗上帝你嘅美意嗰个计划啊！求主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去藉着今天嘅信息，我哋去认真去检视一下我哋自己有啲咩地方咧需要主你继续激励我哋改变我哋，让我哋咧走出我哋嘅安舒，我哋咧决心咧去改变一啲唔好嘅习惯。求神你就咁带领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